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第二個問題係咩咧？頭先你講話去到 JS 嗰陣時係好深啊，即係深嘅意思係點啊？即係話，譬如我從一個即係行外人去聽，我唔會覺得話 JS 好深或者搖滾我心。你話深嘅意思係點解？ 深嘅意思就係好嗱咁樣講啦，分幾個層次去講。其實爵士音樂，你問我咧，從樂理嗰個角度去睇咧，係深過 classical 好多嘅，因為 classical 咧係主要係一個權威的樂譜，那個樂譜是寫出來的，肖邦寫出來，貝多芬寫出來，只要你去精通這個樂譜，你彈到滾瓜爛熟，你彈了100次，你只要不會 make any wrong notes 那你彈到出來似樣的，其實不會說很難，但爵士音樂就沒有一個權威的樂譜，爵士音樂是有幾樣東西即係組織，即係唔好話組織啦。即係我哋講緊爵士音樂，其實講緊幾樣嘢。第一就係個 blues scale， 頭先講個12-bar blues 啦。另外喺呢一段時間咧，有一班猶太人咧，有班猶太佬咧，佢哋其實係為咗 Broadway， 為咗 Hollywood 嘅電影，亦都有時淨係作一啲好即係一啲歌曲，佢作咗一紮嘅歌曲。而呢紮嘅歌曲咧，佢哋係有 melody。但是去到一个爵士的位置里面呢，他们就不会是只是弹那些 melody， 可能头头尾尾是那些 melody， 但去到中间呢，其实是靠乐手自己的即兴那个成分的。所以呢，他们这些没有一个权威的乐谱，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本叫做 The Real Book 的东西，就是所有爵士乐手都要有一本呢，就是他只是会有那些 chord，即是那個和弦在那個音樂譜的頭殼頂上面，那些人就會跟著那個和弦去彈奏那隻歌，但去到中間 solo 那些位置，你都還是要跟那些和弦去進發，但是你玩些什麼，你吹些什麼音呢，就是很自由的了。 咁點解話會點解話呢樣嘢係深咧？係第一樣，第一，因為你要識呢啲歌，你係要背咗呢啲歌，嗰啲頭頭尾尾先。嗯、但中間嗰啲位置，你都要識撳嗰啲 chord 噶嘛？啊，即係阿譯仔，你彈吉他你就知啦。 係。 譬如，即係有啲 chord。G major 13，咁你真係要知道點樣去撳嗰個 chord，你先至可以彈到嗰啲音出嚟。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好得意嘅就係 classical 同埋 jazz 裏面咧，有一啲人咧，其實大家係惺惺相惜嘅喎。例如 classical 有一個鋼琴家叫 Horowitz。咁佢每一次去 New York City。演奏可能佢喺 Carnegie Hall 度演奏，咁佢都一定會去呢一個哈林嘅 Jazz Club 裏面咧，睇一個叫做 Art Tatum 嘅爵士鋼琴手彈琴嘅。嗰、那個 Art Tatum 係一個盲人嚟嘅，但佢彈琴咧係快到不得了，係無影手嘅，有無影手之稱。咁啊 ，Horowitz 每一次都會即係、就是、經過 New York 都會揾呢個人，因為佢覺得佢一個。大師之中的大師，咁當然 ，Art Tatum 亦都係好崇拜 Horowitz 啦，咁因為佢知道 classical 係佢大師，但 Horowitz 曾經同啲記者講過，佢話其實如果 Art Tatum 去彈我嗰啲歌，因為佢盲噶嘛，但佢記得曬啲音， 記得曬， 其實佢好快就會精通咗我彈嘅嘢，但我係彈唔到佢嗰啲嘢，所以佢話如果 Art Tatum 走咗嚟呢個 classical 即係。古典音樂界我是會冇得撈嘅。 我明佢講乜，啱認同你講緊乜嘢。 係啦，即係所以係有呢一樣點誒深嘅意思係嗰、那個樂理係真係好深，因為你就嗱，因為你 classical music， 貝多芬係唔會撳嗰啲 G major 13嗰啲 chord 噶嘛。係。咁所以爵士音樂用嘅 chord 係嗰啲和弦咧，係唔係一般流行曲？會用的和弦來的，而要精通這些和弦，你真的要很熟悉那個 instrument， 譬如琴，主要是琴和吉他，還有 saxophone bass，這些樂器就是即係構成了爵士音樂的骨幹。 我還有一個問題，你講去就是譬如話那個去到所謂呢啲 improvise 去到即興咧，其實嗰個彈嗰個心理狀態點？佢咪事先會有一個框架，知道點樣玩法，定係還是佢係可能下一分鐘都唔知道自己做咩嘢嘅會？ 台長問得非常好。嗱，呢個就係一個成個爵士音樂裏邊嘅，我諗我哋每一次聽，每一次睇。同埋每一次去研究爵士音樂咧，都係會諗，都係想揾呢個答案出嚟。包括玩爵士音樂嘅人都係想揾呢個答案出嚟。咁頭先講咗啦，爵士音樂主要係幾樣嘢，就係12 bar blues 啦，頭先講咗，或者啲猶太人嗰班猶太作曲家作嘅一啲非常之優美嘅旋律，之後係用嚟做即係俾人變咗做 standards， 我哋叫做標準曲。第三樣就是一些天馬行空的創作啦。咁嗰啲呢三類大類嗱，即係譬如我哋去聽一個 jazz concert 咧，基本上可能佢玩八首歌，因為 jazz 嗰啲歌比較長，可能佢一個 concert 玩八首歌，咁可能嗰個 combination 啊，玩兩首 blues， 三首呢啲猶太人玩嘅作曲嗰啲經典標準曲，跟住有三首咧就係冇乜譜嘅，我哋叫 free jazz 咁樣。咁嗰個狀態係點咧？好嗱，第一，如果玩 blues 咧，就會比較 moody 啲嘅，因為 blues 大家其實知道嗰、那個大家個 structure 十二 bar blues， 你走唔開呢樣嘢噶啦。咁就靠嗰、那個 大家嗰個 嗰、那個互動咧，同埋嗰個人、那個吹奏嗰個人或者彈奏嗰人嗰個感情，去帶出嗰隻歌嗰個悠遠性出嚟。咁呢個就是玩 blues 嗰個心情。玩 standards 標準曲就是你要識嗰首歌，譬如舉個例 ，Body and Soul，你要識個頭頭尾尾嗰啲 melody 係點，跟住中間嘅 improvise 咧，你就可以去得好盡啦。 咁直情係可以喺一個忘我嘅狀態，或者 Over the Rainbow 啦，Judy Garland 嘅名曲，咁成日都俾人攞咗嚟做 jazz 嘅演繹嘅，咁你又要識嗰隻歌嗰啲旋律啦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咁你要知，但係頭頭尾尾你要識，中間去到 solo 嗰啲位就跟翻嗰個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個和弦嗰個點樣去咯，咁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嘅方式去將你嘅嘢表達出嚟。咁嗰啲去到嗰啲好第三類比較 free hand 嗰啲，就要即係真係睇下當時樂手個即興嗰個程度啦。所以我成日都會講嘅，當你同一班越叻嘅樂手去玩爵士音樂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擦出越多嘅火花。佢哋亦都係會喺即係不經意嘅情況底下咧，將佢哋一啲絕技咧係傳授緊俾你嘅。咁喺呢一個大家切磋嘅時間咧，其實你係學到好多嘢。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點爵士音樂唔可以淨係即係坐埋屋企聽 CD 啦，我覺得係一定要去現場感受到樂手嗰種奔放啊，同埋個熱情，咁先至即係你先至會開始明白哦，爵士音樂原來係咁嘅。